在这个地点， 记得带着玫瑰，打上领带，系上思念。 动情时刻最美，真心的给不累。

一有过的拥抱，难离难舍，想抱紧些。茫茫人生好像荒野，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，哪怕遥遥长路多斜，你爱我爱多些，让我他朝走得健壮些。你介意和爱护有靠谁施舍？难离难舍，想抱紧些。茫茫人生好像荒野，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，谁要下车？难离难舍，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。任世间怨我坏，可知我只得你成就我的狂欢夜。 情是容易的，因为不会太久，远远的仿佛可以触摸。留恋是不幸的，因为曾经拥有，也也被思念缠绕着。无奈是彼此的过客，爱情是个轮廓，不可能自由。把最初的感动巨细无意的保留心中，不容许让时间腐朽了初衷，所以放手，所以隐藏湿透的胸口，不要挽留，不要回头，继续下手。快乐是容易的，为短暂逗留，不必换算时间磨合。深爱是残忍的，他不喜新厌旧。你我同困在这漩涡，无奈我们看懂彼此是彼此的过客。爱情是个轮廓，不可能自由。把最初的感动巨细无意的保留心中，再不容许让时间腐朽了初衷，所以放手，所以隐藏湿透的袖口，不要挽留，不要回头，继续下手。花儿枯了，时间爱从此停。

留下的痕迹，眼睁睁地看着你，却无能为力，任你消失在世界的尽头。 是不想被看出，太容易被感

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